谢谢 哥哥， 谢谢。哎， 真有你的，哎，最后一辆是不是你找的？ 我找的呀，都没指纹上。 我就说这色 啊，什么叫就说这 色儿发黄？ 色儿发黄 这不叫白， 看这叫奶白。 哥，我跟你说啊，那些都是金属漆。这个是那个什么的漆，所以它确实显得不那么白。当然，我就这个日子口，我就不给您心里添白了啊。 什么叫给我心里添白？ 不是给您心里添堵，我就说这事儿啊。 你尽量别添堵。 不白不白了吧？是不是？ 谁让我的车撞？ 差不多就这 不是 就行。 这怎么？ 新娘子未准分得出来 啊？ 新娘坐里头管什么白不白呢？对，您不是要人数吗？ 这顶多大家就觉得色儿不正，但没什么别的说法。 对，但哥您的眼神啊， 没听说过， 看不出白色儿来。哦， 还真的。 黄白色盲。 行， 这个不影响大局，不影响大局。新娘子这婚纱白就行。 新娘子就光婚纱白白长 说话呢？ 这怎么说 呢？新娘就光黑婚纱白。 兄弟，你这嘴也不灵了，是怎么的？ 别在乎这白不白了， 给到野哥，我们坐点桌 子， 这盼着吃我来了。这是什么音乐？这是 过年就放这个。 好，这比鞭炮还麻烦呢。 新娘入场， 这个 谢谢 警察，叫爸妈 喊，哎， 听不见， 哎。 我怎么听着我这些朋友这么占便宜啊？ 哎， 还没叫呢。 哎，先大一个。 啊，爸您喝茶。 哎， 妈您喝茶。 哎， 不是你们这底下这起哄是怎么着啊？ 热的热的。哎， 你主要是交朋友人缘广， 大伙 都喜欢你。 是我也高兴。 这么些人来都看谁来了？ 看谁？ 看您来了呀。 哎，对对对对，谢谢大伙啊，谢谢大伙，谢谢大伙啊，给您敬酒啊，敬酒。 新娘子呢？新娘子呢？我们摇。 新娘子不在这儿呢吗？ 哦，新娘子，哟，真漂亮啊！哦， 怎么馋了？是怎么着？ 这怎么直流哈喇了？你这人真没起子 啊！你也把你嘴擦擦， 你别忘。 不是这新娘也是我们的朋友嘛，都是熟人。 来来来， 颠一个， 哎，对对，颠一个， 怎么着？颠一个， 抱起来， 哎，行 了，哎，你们都别，这小一点，别这么抱完了，这接不着， 哎。 哎呦， 这怎么掉下来了？ 这脑袋， 这还是您的吧？ 这可不就是我的？ 是您的，我们就放心了啊！ 我们敬酒吧。 哎，你们敬酒， 还喝一个。 哎，你们都哪儿去？ 不是新娘子没事吧？ 新娘子都能没事吗？都醒不过来了。 哥没事，那是头纱，没事。 不是，那新娘子呢？ 这不是地上的吗？ 还是掉了。 这两个事儿啊，还真挺有意思的。前面这事儿呢是网传的事儿，到底有没有这么八宗事儿呢？这还真得打听打听去。就是说有个路人在人家的车上贴了个条，写着说明天方便当个婚车吗？500元加一条喜宴，着急了，六个白色的有一个出了问题，所以非常感谢。而第二件事儿，那可真是实实在在的一件事儿了。提醒大家，这婚礼的时候可千万别因为热闹把事儿给闹得不可收拾。 中国人爱热闹，遇到这种大喜的事儿，更是要热闹一番了。这不在枣庄吗？因为闹洞房，几个年轻人呢就闹过了，把新娘子扔起来，结果没接住，脑子着地，这一下啊把新娘子给摔晕了 啊。家人打了电话，赶紧把新娘子送到了医院，后来啊才知道情况没有那么严重，拍片子说呀只是头部的轻微脑震荡导致昏迷，住了2天院可以回家了。 嫂子对不起，我们这带着吃着喝的来看您了。 是 以后那个我们不玩这个了。 对，您还是我哥的。 他不就是我的吧。 当年北京的胡同是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 现如今我们的小院是音乐酒吧大粗腿小花小兔王大磊。 哎，我这腿怎么粗啊？ 大磊，那又肥是40，一是42啊。 哎，娱乐72变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和您继续聊聊这有滋有味的北京生活。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快来街酒吧里，这女的，哎呀，这 怎么了？这女的干出什么丢人的事儿？ 不能理解。那个女友呢，就说